嗨，这里是 Morning 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关于太平军的几个问题，太平军有几个问题一直以讹传讹，这里做些解释。人们在一段时间里认为太平军实际上是解放妇女的，他们设置男营女营，有女兵，实际上太平军没有女兵，而且对妇女的禁锢比清朝还厉害，男尊女卑礼法的讲究也比清朝更厉害。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爆发之后，除了摆阔之外，剩下的就是我要更讲究，这能证明我不是暴发户。所以解放妇女实际上是我们后来给他们加上去的。还有一个是资政新编的问题，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亮点，农民起义能提出这样一些具有西化色彩的纲领很不简单，因此洪仁玕也被看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当时资政新编和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并行的，颁布资政新编的同时也再一次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两个东西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是一个农业式的军事共产模式，跟资政新编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这两个东西怎么能一块出来呢？这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领导者其实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实行资政新编的这套方案，实际上最后也没能实行。再说洪仁玕，洪仁玕被任用总理朝政，其实就是天津事变之后，洪秀全把石达开逼走，任用自己的亲戚的一贯做派的延续。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达和洪仁发是超级饭桶，洪秀全的智商也不是太高，只是宗教狂热度比较高而已，而他的两个哥哥完全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让这两个人当朝，其他人几乎都受不了。正好这时洪仁玕回来了，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算是他们家人，而且毕竟是见过点世面，相对那两个人来说稍微好一点，所以就任用洪仁玕了。从洪仁玕的自述上看，他到死也不认为洪秀全任人唯亲是一种错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像李秀成这样的根本看不起洪仁玕，李秀成在自述中几乎没有提到过洪仁玕。洪仁玕虽然提出了资政新编，但他没有什么高招去拯救这个王朝，对于洪秀全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样一个资政新编。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中对资政新编的评价太高了，其实它只是一张纸而已。